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2集《丑事》一。 把门打开！ 沈老夫人说这话的时候，面上已经有了些许愠怒。诸位夫人从来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主儿，倒也没有什么人离开。陈若秋宽慰道： 娘您别生气，也许是客人进错了屋子呢。 说罢便对丫鬟使了个眼色，身边的两个丫鬟便上前一步，走到门前一推。那门瞧着是紧闭的，然而并未关牢匙，似乎是轻轻一推就推开了。然而紧接着便听得哎呀一声惊叫，两个丫鬟吓了一跳，竟是后退两步。他们如此做派，反而令人心生怀疑。沈老夫人厉声喝道： 怎么回事？ 其中一个丫鬟似乎没有站稳，双手扶了一下门，却是无意间将门打开得更甚了，里头的情况顿时暴露在众人面前，所有人都不禁倒抽一口凉气。茶室很小，本就是为了暂时休憩而安排的地方，只有一张工人靠着的小榻和案几，而眼下案几上的茶杯皆是摔碎了一地，窄小的榻上两个人影重叠，依稀可以看得清楚有男子压在女子的身上。方才里头传来的动静，想来就是案几上的茶杯在争执中摔碎了的声音。眼下这副混乱的模样几乎是不加掩饰地暴露在众人面前，那些个夫人立刻就捂住自己姑娘的眼睛，生怕他们瞧见这么阿杂的事儿。而外头的喜儿也惊呼一声： 表小姐！ 楚楚！ 陈若秋也喊道： 什么？ 沈老夫人一愣，差点昏厥过去，身边的福儿连忙去扶住沈老夫人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陈若秋面上有些慌乱，看在别人眼中便是府中出了丑事后，一时间有些慌乱无措。而屋中两人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，听见外头这么大的动静，趴在女子身上的男人倒是没动，女子却是费力的想要推男子起身。 天哪！ 喜儿捂住嘴巴，面上一脸惊讶。 大少爷喝醉了酒，不是已经回房了？怎么会在…… 一句话听在众人耳中，来龙去脉顿时就明了了三分。喝醉了酒的府中大少爷，偶遇一个人回去换衣服的表小姐，色心突起，情难自控，便做了污人清白的事儿。 秋儿向来稳重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？ 陈若秋摇头道： 都是喝酒误事。 说到此处，一派痛心疾首的模样，言语间竟是已经笃定了沈秋的罪名。沈妙沉默地看着，同前身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画面。沈秋醒来之后百口莫辩，沈信和罗雪燕虽然相信沈秋，可是事实摆在面前，而且吃亏的的确是姑娘家。若是沈秋不娶荆楚楚，今日来的这么多夫人回头也会一口一个唾沫将沈秋淹死。而那个时候他自己是怎么做的？沈妙面色沉沉地想，他觉得深深的耻辱，有一个会污人清白的哥哥让他觉得丢脸，他和别人一起唾弃沈秋。沈月突然道： 五妹妹，你怎么不说话？ 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都朝沈妙看来。沈秋是沈妙的大哥，沈秋做出这等事，沈妙脸上也不会光彩。倒是不知道这位沈妙会一门心思地帮沈秋，还是做出大义灭亲的举动。易佩兰就喜欢看沈妙倒霉，此刻更是幸灾乐祸地假意说道： 沈妙，其实此事和你也没有关系，毕竟你大哥是你大哥，你是你，虽是一家人却不能一概而论。 可是他越是这么说，似乎就越是提醒着众人，沈妙就是沈秋的妹妹，沈秋德行有失，沈妙又能好到哪里去呢？沈妙淡淡地开口道，我只是很奇怪，不去解决事情，却在这里议论，要不要让人再将沈府门口的外人也一同叫起来看热闹，毕竟人多嘛。他的讽刺犹如一把刀，一下子正中红心。是啊，出了这种事情，若是寻常人家都会立刻想法子遮掩，可这沈老夫人和陈若秋却好像是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多越好，甚至就在门口议论起来，这安的是什么心？至少不能算是好心，这又为的是什么呢？陈若秋和沈老夫人有些尴尬，却听得沈妙继续轻飘飘地说道，就算是我娘不在这儿，这里也总该有人主持大局吧，难道由二婶换成三婶，三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陈若秋的脸色一下子青了，连带着沈月的面色也不好，这个时候提起沈婉云，众人的目光都有些意味深长。陈若秋更是恼怒，沈妙这话分明是在说他主持大局的能力不如沈婉云，岂不是打他的脸？沈妙毕竟是在后宫中待过多年的人，后宫中的女人哪个是省油的灯啊，便是打起嘴仗来也是刀光剑影，一句话能掰出十个意思。眼下他的话看着不轻不重，却是让人想得深远。因为仗着罗雪夜不在此处，就能随意欺负沈秋，而眼看着沈秋出了丑事，却不管不顾，甚至让所有人都知道。更重要的是，诸位夫人都不是傻子，之前是被眼前的状况惊住而忽略了其他，沈妙平静的姿态却让他们渐渐冷静下来，再看向里头却有些意味不明了。说是出了丑事，可谁知道这丑事是不是人为的？沈老夫人被沈妙几句话说得恼羞成怒，开口道， 乌丫头，大哥儿出了这等事，你就是这般态度，你倒是冥顽不灵。 沈妙险些笑了起来，不过却是摇了摇头。这事儿也不算大事儿，还是将爹和二叔三叔请过来，再做定夺吧。沈老夫人愣住了，陈若秋也愣住了，连带着在场的所有夫人都愣住了。这件事儿本就是越少人知道越好，怎么现在沈妙也巴不得越多人知道呢？陈若秋心中更是有些不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一切都在按着他想象中的走，可是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。内门就那么大喇喇地开着，里头的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动静，沈老夫人的丫鬟们本想将门掩上，却听见沈妙冷笑着说道， 别关了，既然该看的都看过了，再关门也是掩耳盗铃，谁还要看的，大可再仔细的看个清楚明白。 便是这时候，沈老夫人也觉出些不对了，她想要让人进屋去，可是沈妙那咄咄逼人的姿态让人惊讶，此刻也是骑虎难下，再多做什么反而欲盖弥彰。沈老夫人也只能强自按捺住心中的不安，眼巴巴地看着沈妙吩咐人去将沈信他们请来。江小轩抹着眼泪道， 金家小姐如今年纪还小，出了这种事情，下半辈子可怎么办呀？ 烦请诸位给我做个见证。 沈老夫人开口道， 我沈家自来家风端正，出了这种败坏门风之事，自然要给诸位一个交代。楚楚是我娘家的侄孙女儿，又自来乖巧懂事，我本来想着留她在身边，日后再给她找个好人家，谁料到…… 沈老夫人面色沉痛， 我沈家不是那等仗势欺人的人家，不管日后怎样， 楚楚都是我沈家的孙媳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必然会给楚楚一个说法。 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，好一派义正言辞的嘴脸呢。若非是知晓其中内情，沈妙也要为沈老夫人这般作态叫一声好。他谋带嘲讽，不愧是歌女戏子出身呢，演起戏来真是栩栩如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